安宗虽然满脑子的疑问，但是的确再不躺会儿就该破晓天亮了。于是他也脱下外套裹紧被子。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突然温度很低，好像房间里的空调不制暖。迷迷糊糊中，安宗又听见那首童谣，记忆回到了儿时，奶奶给他扇着蒲扇，用上海话念着儿歌，周围有一种很好闻的香味儿。渐渐的，香味儿变成了康乃馨的味道，奶奶的声音也尖锐起来。安宗发现他头靠在一个女人的腿上，女人长得很漂亮，眼神迷茫地看着远方，远方好像有一个人影，不知道是走来还是走远。他念着儿歌，渐渐的，安宗感觉有什么东西滴在了脸上，他用手摸了摸，发现手上沾的竟是鲜红的血。他赶紧抬头看，那个女人满头是血，正咯咯地笑着看着他。安宗倒吸一口凉气，几乎蹦起来，睁眼抬头，天已经微微发亮了。鸟叫声让安宗狂跳的心稍微得以平复。白毅还在睡觉，病房里只有早起的护工正在轻手轻脚地干活。安宗大口喘着粗气，脑子里除了那个女人最后的笑声以外，就是最后出现的那个人影，隐隐绰绰的，根本看不清楚。安宗再一次躺下，但是这次并没有闭上眼睛，而是脑子里不着边际的回忆着一些东西。渐渐的，走廊里热闹起来，早班的护士医生也开始忙碌起来，挨个的做检查。白毅终于醒过来，他迷糊的看着安宗说， 你怎么起那么早？ 安宗摸了摸脸，动了动下颌，然后把他做的梦告诉了白毅。白毅还没有戴眼镜，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被子。安宗一瞬间感觉这个白毅有些陌生。当他说完话，白毅才抬头看着安宗说， 看来消极逃避的办法对你这种吸铁石般的体质毫无作用。哎。 他抓了抓头发，朝天花板看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得了，等会儿去找秦小梅吧，估计她一晚上也没睡好。 安宗瞠目结舌地看着他，愣了很久，问道， 如果不是我遇见这事儿，你是不是准备不管那小丫头了？ 他戴上眼镜，说了一句非常严肃但是更让他吐血的话， 我会直接把这事告诉他父母，他父母知道该怎么做。 他这是间接而又委婉地告诉安宗，他估计不会插手。在他们还在打算着什么时候去找秦小梅时，秦小梅却先来找他们了。她脸色苍白，头发也有些混乱，脸上没有化妆，看起来舒服多了，但是慌乱的神情让人感觉这姑娘遭受了巨大的恐惧。她因为怀有身孕，一路颤颤悠悠地走到他们的病房，还没开口就先哭出来，周围的病人都投来怪异的目光。安宗尴尬地笑着不停地解说，她是他的小妹子，不是他老婆。秦小梅哭丧着脸说， 白阿哥，阿小哥，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你们不是说叫我别睡那张床吗？我应该听你们的，那张闹鬼。 他的反应完全在他们的意料之中，只不过没想到那么快就跑来哭诉了。他颤抖着瘦弱的肩膀，脖子上全都是汗，头发粘在上面，显得吓得不轻。秦小梅擦擦眼泪，一边抽泣一边语速极快地叙述她昨晚的遭遇。不出意料，果然还是那个穿黑衣的怪女人，还有就是所谓的童谣和婴儿的哭泣声。她咬着嘴唇说， 我胆子其实很大，如果只是这样， 我也未必会吓成这副模样，但是除此之外我还看到很恐怖的一幕。 安宗看了一眼白毅，后者一直抿着嘴巴，并没有表现出惊讶，只是静静地听秦小梅说下去。秦小梅仿佛回想起什么极度恐怖的东西，哆嗦着说， 我看到好多的死人都从其他床底下爬出来，他们都是下半身全是血，脸色苍白的像是石膏，而且最可怕的是他们都是大肚子。我的妈呀，一群穿着黑袍子的大肚子在床底下爬，吓死我了。 说完他仿佛发泄一般的哭喊出声，这次连门口的医生也被吸引过来，对着他们责备道， 你们在搞什么？大清早的那么吵闹，别的病人怎么受得了？ 他们正要开口解释，就见秦小梅猛地站起身，对着那个男医生嚷道， 我要换床，不对，我要换房间，什么鬼地方，你们这个是什么鬼地方啊？ 他的叫喊声很快引来更多的人，那个年轻的实习医生一下子无法面对这样的局面，他想要拉走秦小梅，但因为她是孕妇又不能用蛮力，只有憋着脾气劝她不要胡说造谣。秦小梅属于那种十分泼辣的女孩子，也许看起来很可爱，但是泼辣起来估计大块头男人都不一定能拉得住。她叉着腰指着对面妇产科的病房说， 我早就打听过了，那个房间根本就是一个黄泉转换站，住里面的能活着出来的有几个，最后不都玩完了？靠，你们还想要坑老娘，告诉你，老娘不待在这里了，还要把这里的事情宣扬出去，我要告发你们。 他最后一句话突然又有了重音，安宗这才想起来昨天晚上那个被杀死的女人也说过我要告发你这句话，难道说……他立马使了一个眼色给白毅，那小子果然也想到这一点。终于一直不发话的白毅吭声说道， 小梅，你先不要慌，也许只是你夜里做的噩梦太真实了，所以才会让你感觉仿佛真的发生。 秦小梅摇头想要辩解，安宗迅速把她拉到身边，对着她的耳畔低声说道， 你现在搞僵了更不好，事情我们都心知肚明，先稳下来，白毅会帮忙的。 他连忙对着白毅使了一个眼色，白毅马上接着对医生说， 医生，这位小姐是我的邻居，我来安抚一下她，你去忙吧，我保证她不会再大吼大叫了。 医生本来就有些吃不消秦小梅的泼辣，一听到有人可以帮忙，也就赶紧灰溜溜地走开，去给其他病人检查了。秦小梅还在他背后骂了一句非常没水准的脏话，男医生猛地转身，他就朝医生做了一个鬼脸。 真不知道，这姑娘生出的孩子会是什么样子？ 医院吵闹声来得突然，去得也快，马上大家都各自忙各自的去了。秦小梅依然十分害怕，死活也不肯回自己的房间。她怀着身孕，安宗他们总不能让她一直站着，于是麻烦身旁的护工搬来椅子让她坐下，又给了他安宗早上还没有来得及喝的牛奶，让他压压惊。他喝着热牛奶，脸色稍稍好些。安宗和白毅一直都很沉默，安宗把事情串联起来，思考来思考去，最后得出一个最有可能的线索，那就是20年前那个被杀死的女人变成怨鬼，于是无目的地攻击着躺在他当年被害的那张床上的孕妇。过去白毅就说过，厉鬼之所以可怕，就是他会反复让活着的人去承受他当初死时的绝望和恐惧，所以在他们眼里，床上躺着的是谁无所谓，只要不是什么厉害的法师之类的，全部都是他们所想要害死的猎物。安宗把他的想法说给这两个人听，白毅微微地点着头，陷入更深的思考。而秦小梅是彻底失控了，他立马把此事和午夜凶铃、咒怨啊什么的联系在一起，认为这次自己是死定了，下巴都开始颤抖，差点又要哭出来。